旧时称靠帮会食饭嘅人叫八洞神仙，人们称上八洞神仙、中八洞神仙同埋下八洞神仙，就系代表佢社会地位。帮会仪式等等，称之为海底，旧一辈称之为通草，堂口收徒就叫做上大前粮。不过时代唔同，就有唔同嘅术语。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1888，来让你。 头先咧，啱啱咧喺 break 嘅时候咧，我哋喺白屋隔篱咧嗰间房咧，见到野仔阿 Chris 啊，因为佢经常戴住顶帽噶嘛。咁我头先同佢打招呼，我望一望，哇，呢度几分似杜月笙。 我原来对身咁样嘅， 咪经常戴住顶帽， 系啊，戴呢啲咁嘅礼帽 啊，系啊， 咁咧真系抵死啦、 啊！不过都系识讲嘢，阿 Chris 都系识讲嘢嗰啲人嚟噶嘛，啊好，嗯，搵太时会唔会吓、啊、做咩杜月笙转嗰阵时候应该搵阿 Chris 做？喂，咁啊咩？我想讲咩啊？咁啊杜月笙吓，咁咧你，我想讲翻佢少少私人嘢先啦。咁因为你谂下一个黑社会大佬啦，咁有一样嘢咧系不可缺少嘅。 嗯， 你知唔知系咩咧？除咗钱之外， 霸气， 除咗靓同埋霸气之外， 女 系啦。边个黑社大会 唔系黑社大会？ 边个黑社会大佬系冇女噶？系咪先 ？OK， 同埋啲女都自动黐埋去啦，系咪？但亦都因为咁，可能好多黑社会大佬因一大女 为社会为女屎为女亡， 系啦，大佬系为女屎为女亡啦。上个礼拜嗰单案都系因为个大女唔系个大佬啊，准备去酒店嘅时候就俾人捅死咗啦。 你讲嘅啫，人哋系咪为女冇人够谂？ 唔系，佢唔系为女啊，佢系准备去酒店噶嘛。 去酒店去厕所唔得啊？ 咁啊，后边啲僆就竟然就吓捅死佢啦嘛。 真 系好想讲下香港嘅黑社会故事，但系唔讲得， 上海 即系激死啊！喂，我哋可唔可以再 check 清楚而家有冇修订嗰个广播条例咧？可唔可以通融一次？我哋大大声去讲晒嗰啲防 火仔咪得咯？ 唔系嘅，咁你都要政府部门肯俾个正式嘅 issue 出嚟嘅。 问光仔嗰啲条例得唔得？ 即系因为香港其实好好多呢啲故事听嘅。如果得嘅话咧，可以请一啲人士上嚟吓，可能系宅界嗰啲人啊，即系佢唔系黑社会人先，但系佢可能系宅大 嗰啲留晒喺陈强嗰节目做晒噶啦，宅界嗰啲 系宅嘅。陈强嗰啲系靓 can 嗰啲啊嘛，我依请嗰啲系已经系退役嗰啲啊， 成熟嘅要 成熟嘅，已经系六七十岁，已经唔做噶啦。江盘洗手嗰啲， 六七十岁就唔做，人哋六十岁先啱啱开始做秘书咋。 好多人都江盘洗手噶， 六十岁啱啱先至做秘书咋嗰、那个。 你唔好讲到，唉，真系好想讲香港，不过唔紧要，而家讲唔到。系讲翻阿杜生先啦。咁当然就系咧，个黑社会大佬点会冇呢个靓女呢？咁亦都咧喺个记录上啦吓，亦都当然啦，呢啲记录咧究竟有几多系一啲叫正史咧？咁但系当然咧，我睇咗好多好多嘅文章同埋报告咧，里边都冇否定过阿杜生系一个好色之徒，冇否定过噶。咁都话咧，第一佢本身咧，如果计叫所谓叫做认可，即系话算系。拜个堂算系啊，拜个堂嘅老婆咧，都起码有五个嘅。 哇， 算系啊，讲紧吓，唔算嗰啲咧， 五房朋友喎、 啊。系啦，但系唔算嗰啲咧，就真系都唔知道有几多个啦。OK， 咁而家当系算嗰啲五房里面咧，佢总共有七个仔。两个女嘅，咁其中一个 唔够何生叻啦， 系唔紧要，七个仔两个女，但其中一个女咧，当然就系啱啱我上次讲，啱啱就系佢喺约旦开嗰、那个杜美瑜啦， 中餐馆嗰、那个， 八十二岁嗰位女士，真系令到我，因为呢件事我真系好想再去一次约旦，即系我好想问佢关于佢家族嗰啲故事，因为好多人如果再唔问佢留低嘅话，可能冇噶啦嘛，我真系好想揾到佢，但系喂，或者如果我哋有冇啲听众系约旦喺里边，即系喺约旦嘅华侨，喂，你帮我去访问一下杜美瑜女士。咪因为做翻啲 record 啦， 我谂唔会有系嘛，咁惊 约旦收到我哋 two bar 啩，应该啊呢、這个后话啦吓。咁咁七个仔两个女当中咧，那个大仔咧嗱，估都估唔到啊！ 阿杜月笙嘅大仔咧，其实就唔系佢亲生嘅。系啦，嗱呢啲家族秘史，家族秘史 ， 家家都有呢啲嘢噶。 秘史，秘史系嘛？ 我咪讲秘史咯。 你话家族嘅秘史咁样？ 秘史嗱，咁咧就原来佢个大仔咧就系佢嗰个第一个老婆咧，系喺人哋嗰度攞翻嚟嘅。 哦，即系抢嘅，抢嘅，即系点不知啊？即系抢一送一咁样。 唔系，但系杜生知嘅。 都照搶， 照搶嘅。咁、okay, 當然嗰個搶嘅過程當中有冇牽涉到金錢定嘅勢力咧？我哋呢啲已經追查唔到啦。 但係最後小朋友出世都改姓杜， 係、嗯。好啦，咁但係點解喺記錄上啊，杜生都好中意呢個大仔咧？就因為中國人嘅迷信啦。就因為咧，自從咧佢大婆，即係佢個大老婆攞咗呢個仔翻嚟之後咧， 攞腳頭 係啦，嗰、啊、啲黑社會嘅事業啊、游水啊，就非常之旺盛， 一日千里 係啦。咁啊，於是乎啊，杜生就認為哇，呢個仔好腳頭喎、啊，咁、就當正佢親生仔，亦都對佢非常之好。咁、當然啦，後來嘅結果係點，我哋大家都唔知追查到佢點啦，因為嗰啲仔女嘅故事咧，我哋好少人知道啦嚇。OK， 唔緊要。咁慢慢咧，即係。你谂下佢又吓发 fit 啦吓，有好多女朋友啦吓，咁、有个讲法嘅，有讲法就系咁，有两件事发生咧，我咧应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吓、第一件事就话咧，上海啲记者咧，咁啊杜生经常都去嘅， 系 咁、但系咧，因为佢讲到话咧，因为佢杜生咧去到五六十岁嘅时候咧，都依然系精力旺盛嘅吓，咁啊当然 何以见得咧？嗰啲人 唔系唔系，即系讲紧都经常去记者喺度搵女仔啊， 系、okay? 巡视业务得唔得？ 都得吓，但系咧佢话有一次咧，唔系一次啦，一段时间咧，咁啊杜生。啲脚咧就唔好啦，吓唔好到啦吓，咁样佢就命令啲下属咧就话，就揸架车啦，送到佢去嗰个记者门口啦。咁咧个记者嗰啲妈妈散嗰啲就落到嚟咧，就整咗张大嘅藤椅， 系 即刻坐低，之后咧就几个人啊，大只佬咧就抬呢个藤椅咧，就上去啲花楼度咧就搵女仔啦，咁、样，即系话，即系佢哋意思就话。 唔喐得都要去， 系啦，行都行唔到啦，都要去记者啩，都系唔知一个月都要去一两次咁样噶啦， 真系行得有道理啊！ 呢啲都系风流人士嚟噶啦。第二样嘢，呢、這个故事咧就好有趣嘅，点解咧？就话通呢、這个系喺如果你揾好多资料上咧都咁讲噶，就话曾经有一个老婆，阿杜生嘅老婆，就讲就好似话系佢第三个老婆啦吓，可能唔系嘅都唔定嘅。第三个老婆就话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佢呢个老婆嘅亲戚咧，讲就系话佢嘅表兄弟嗰啲啦吓，嚟到上海探佢，俾啲下属咧就留意到咧，佢老婆同呢个表兄弟嘅关系同埋行为举止就过度密切，就怀疑佢哋两个咧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咁呢啲消息呢就当然啦，有几多艷仔系佢啲耳目喺佢身边啫，系咪咁即刻就传咗去俾阿杜月笙身边啦，就话喂你个老婆可能同佢嗰个表兄弟有啲嘢喎，杜生你可能大陆母喎、咁呢杜生就 可闹嘢 係啦，老羞成怒，就即刻呢就去到大兴问罪之师啦、就去到审咗个老婆一大餐，老婆话唔系呀唔系呀，梗系话唔系啦。咁啊捉埋嗰个表兄弟出嚟，系啦，奸夫出嚟就话一定系啊嘛，咁就即刻叫个僆仔落嚟，攞把剑，攞把刀落嚟，就当场斩咗嗰个 奸夫， 奸夫嗰两只脚落嚟。 哦， 系啦，斩完之后先发觉系佢哋两个冇脑嘅。 咦，后来点发觉？ 咁发觉真系原来系搞错咯、可能系。咁好啦，之后咧，咁嗰、那个个故事系咁讲啦。咁啊，杜月笙就决定好啦。咁我养你一世啦，咁就嗰个表兄弟咧就被杜月笙养一世就坐轮椅啦咁样，咁都惨噶嘛。好啦，但系呢件事咧，其实喺旧社会都讲咗好多年嘅啦，几十年嚟都咁讲，系有一件咁嘅事发生过嘅吓。咁不过咧，后来咧喺台湾有啲即系同阿杜月笙打江山出嚟嗰啲人咧， 系 就写翻啲回忆嘅录嘅时候咧。就话系啊，坊间经常都话咗呢个故事出嚟，又讲到话杜月笙几残忍吓，话、佢老婆喺出边有个咁嘅亲戚，以为佢哋有路就斩咗个奸夫嘅脚咁样。佢呢件事应该系后来啲人作出嚟嘅。佢话咧，佢认识嘅杜月笙里边个家族咧，应该冇发生过呢件事，系一个谣言嚟嘅。 咁但係当然啦、 啊。就佢冇否认到阿杜生係非常係一个好色之徒。 佢、哦、係承认阿杜生係一个好色之徒啲。 不过就否认就係有呢件鸽脚事件。 係啦冇错啦。佢冇呢件事。 嗯。 佢只不过係佢但佢又讲到不过有一个 老婆应该係呢唔知有啲对佢唔係好 信任、啊。 唔係好信意。咁搵咗个老婆喺个黑房度搵咗唔知几个月嗰啲嘢试过。嗰啲好轻骑啫咁样。但斩个咩奸夫就好似冇试过啦咁样。咁、呢个呢就变咗一个所谓嘅 legend 啦、啊。唔、知究竟係真定係假啦、啊。因为你始终冇一个奸夫。奸夫出嚟去话嗰个係我嘛係咪先。 佢斩脚嘅意思佢嗰个文字表达会即係唔係斩嗰两只脚。 係斩咩 另一只脚呢 即嗰只单脚， 咁你奸夫啊嘛，系咪先都唔出奇噶、啊？ 咦，系可能文字上唔讲得嗰个字， 咪就 系 咯， 系嘛？切其腿，系咪？ 系咪先？ 咦，有机会喎、 啊？咁你因为你仲系因为奸夫啊嘛，绝对唔会冇可能噶、啊， 有机会、啊。 咁佢跟住后来话俾你听，嗱，切佢双腿咧，等到佢跛咗咧就冇啦，真系冇呢件事啦。咁我交代咗啦， 系呢、哦這个呢、這个 good point， 呢、个真系 good point， 可能真系唔系斩脚， 咪系啦， 哇！你讲得好啊，呢件事真系要追查下，真系唔该知情嘅人士，即系当日如果你系俾阿杜生吓斩过某一个好重要嘅腿嘅时候咧，或者你仲系未死吓、啊，今年应该几多岁咧？今年可能已经超过100岁噶啦吓，你就话 friend 俾我哋听，究竟当时嘅故事系点嘅，系咪先？咁啊，即系证明，即系有啲人就认为阿杜生就系一个好残忍嘅人啦。咁當然有啲人都覺得佢係殘忍嘅，即係話覺得佢其實為咗私利，為咗爭取利益咧，表面上公關手段做足㗎啦。 嗯。 但係咧，佢手下去派啲手下去做嘅嘢咧，可能就完全唔係一回咁嘅事嚟嘅，即係講嘅仁義道德㗎啦。但係做嘅嘢咧就完全係另一回事嚟，即係有一個例子嘅，因為當年咧，你知民國時期嘅時候咧，咁啊國民黨控制中國啦，咁啊後來日本亦都打過嚟啦，咁啊喺呢、這個內亂嘅期間嘅時候咧，咁佢就同因為佢同國民黨嘅關係好好啦，佢同蔣介石嘅關係亦都非常之密切啦、有咁嘅講法添嘅。嗱、呢個講法咧，嗱又係睇你點演繹啦。OK， 台灣就可能唔會咁樣同你講嘅，就話咧蔣介石係應該曾經咧係阿杜月笙條僆嚟嘅，但係因為後來蔣介石咧。就已经是一个咁重要人呢他就否认他曾经做过就会伸条靓的。咁呢啲呢你究竟是哪个版本啱呢嗱、我哋就都系要可能等200年后先至有啲所谓嘅正史㗎啦我相信系咪先。即系我哋好难而家去衡量边个说话啱㗎嘛但系我心諗做过都唔奇呀系咪先。因为当时嘅国民党政府同杜月笙旗下的青帮那些千丝万缕的关系真的到今日都未清的啦希望有时间我拉少少一些的秘闻啦、这些秘闻我希望 都有些知情人士会爆给我们听等一下先临尾先讲。咁啊喺嗰个内乱嘅期间呢咁啊国民党同埋蒋介石同埋呢个嘅杜月笙呢就要点样呢就要驚呢共产党呢就会控制到上海或者会即取代国民党。咁就点呢就派一班佢嘅僆就做卧底。就真事嚟喎呢个真係正史即係唔係所谓正史即係起码历史上係。 有人即係都叫做肯定下， 系肯定下噶啦吓，就派啲即系你谂下，佢系派一扎卧底，咁啲卧底系杜月笙啲僆嚟嘅，就潜入去喺共产党范围里边嘅工会里边咧，就扮工人。 哦， 系啦，咁啊扮工人扮到点咧？扮到咧就直情系着埋工人服啊，有埋嗰啲所谓臂章啊，所有嘢就潜伏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喺佢哋嘅煽动之下咧。就同唔同嘅工会即係共产党控制嘅范围里面嘅工会呢就互相械斗。即係呢突然间就成班嘅流罗呢就带住啲武器去冲击另一班嘅工会人士。甚至呢冲击到点呢係互相喺嗰啲厂度厮杀啊打交啊劈啊互劈啊。咁呢喺纪录上面呢就发生过两次呢啲工会内讧嘅互劈。咁都相信係杜生派啲卧底喺度煽动内乱嘅。佢每一场呢都少少地都劈死百零二百人啊。劈死啊。劈死晒嗰啲厂嘅门口、啊。哇大佬。 都幾毒㗎喎。即係佢嗱，佢係第一，佢係假扮即係共產黨嘅愛好者先啦。第二就係佢叫啲所謂嘅流羅啲僆係真係去殺人㗎喎。殺完人之後呢，佢就話俾人聽佢哋內控。工会同埋工人内讧，所以我哋咧啲国民党同埋啲贵族咧就要平息内乱，所以你哋要反共，千祈唔好受到共产党嗰啲人嘅工会嗰啲煽动。喂，好似系佢煽动喎， 唔系咁通常带领者就系咁样噶嘛，先要带领大家有一种嘅共鸣感，哇，大家几惨啊，乜乜乜乜，不如咁啦，唔想咁惨，就咁啦， 啊，类似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啦，佢原本咧谂住咧就逼走共产党咧，就等于国民党一党独大噶嘛，就点会谂到日本打到嚟上海都攻占咗啦， 系， 咁喺嗰段时间咧，因为佢未进攻入之前咧，咁啊阿杜月笙就已经带住啲僆啦，带同埋带住啲资金啦，就嚟上海咧，就逃难嚟咗香港嘅。所以有一段时间咧，系阿杜月笙咧系喺香港住嘅。OK， 所以我就好奇怪，点解香港人对杜月笙嘅历史唔认识咧？因为佢系香港住过一段时间嘅。OK， 亦都咧某个程度上，我话俾你听，香港嘅黑社会有冇受到当年嘅杜月笙影响咧？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点解咧？我要快啲讲，因为我惊讲唔晒。就因为佢落到嚟嘅时候咧，佢要去你知上海啲钱就攞唔到啦，可能同埋啲资金唔系攞晒噶嘛，咁佢就要喺香港就成立啲堂口咧，就点咧？就要去用啲新嘅途径去赚钱。咁佢点赚钱咧？吓，你讲紧呢段时期就系讲紧系日本打去上海嘅时期啦，即系讲紧系三十年代尾四十年代头嘅时期啦。咁香港你知嗰阵时嘅堂口嘅故事亦都唔系好多啦吓。OK。咁啊，杜先生嚟到，当然佢又成为咗一个其中一个最大嘅堂口啦。佢就联同当年中国国民党里面最重要嘅，我哋叫情报王、特工王嘅一个人，叫大粒。大粒识唔识啊？ 大粒我知道。 你令到我失声，就即刻开声啊，大佬。 大粒我都系知道。大粒啊，真系唔好知 道。我搵人讲下大粒啊吓， 浅粒都知 黐线。好啦，咁咧佢就同阿大粒咧就联合咧就系研究一条新嘅路线咧，就喺金三角，即系而家系泰国北部咧，去攞毒品，攞鸦片，就通过香港 查翻， 系啦，佢通过香港，通过大陆就互相去运输嘅。OK， 所以某个程度上，香港当年嘅黑社会点识得去透过金三角去攞毒品呢，就要多得 呢条水啦， 系啊，就要多得阿杜山当年就开咗呢个先例嘅。咁咧就佢嚟到当时啦，当然啦，好多内讧嘅，有好多其他有 detail 又好难讲噶啦。咁因为香港就等住收呢啲钱啦，去鼓励人去吸毒啊呢样嗰样啦。好啦。咁咧就啱啱有一批貨咧，就係金三角運到去重慶啦，因為嗰時國民黨遷咗去重慶啊嘛，即係重慶就變咗係國民黨大本營啊嘛，日本嗰時打唔到過去啊嘛，咁就一路咧就批貨就落唔到嚟香港。咁阿杜月笙就覺得，咦，喂阿大生，你唔係諗住穿個櫃桶底啊嘛？大家都係為國民黨做事啫嚇。好啦，咁佢覺得懵懵地，咁啊帶住幾條僆咧。就嚟香港咧，飞去重庆，谂住同佢讲数。你又真系估佢唔到，一飞咗去重庆讲数咧，谂都谂唔到咁巧咧，日本就正式统治咗香港。佢就避开咗两个统治嘅时期，上海佢避开咗，香港佢避开咗，即系嚟到去重庆，咁佢心谂，哇，真系好 lucky 喎。咁啊，重庆继续贩毒啦，又做呢样就嗰样啦吓。但系咧，当年佢喺香港嘅时期咧，除咗去吓、影响咗我哋香港后来几十年嘅黑社会事件，就系去点样去运毒嚟香港贩卖之外咧。就有一件事咧，就系我头先喺之前讲过啦，就系、是、一个香港之谜嚟嘅。呢、這个之香港之谜，亦都喺香港好多嘅传媒咧系唔提嘅。当时咧，杜生咧就亦都喺我嘅口里面咁讲咧，就同国民党有一个好密切嘅联系咧，就喺香港咧就开咗一个叫做行社嘅一个组织，永恒嘅行。OK， 行社 系啦，我讲呢个字出嚟都好敏感嘅，话俾你听啊，但我冇违反到广播条例噶，行社一个当年算系一个慈善团体。 你搞到我知唔知幻想嗰啲咩？ 幻想咩？ 啲长生店嗰啲咧？ 唔系行社，咁啊专去处理 唔见得光嘅钱嘅。 嗯， 同埋帮黑社会处理之余，亦都帮国民党处理嘅。 嗯， 所以行社咧系一个拥有庞大资金嘅一个组织嚟嘅。 嗯， 咁后来当然佢去重庆就重整咗另一个嘅，即系从行社嘅分部啦。咁、那个故事就系后来日本投降啦，咁啊杜山咧亦都翻咗去上海啦，咁啊翻咗上海之后亦都不得止，点解咧？因为势力已经唔同咗啦， 系 即系嗰个年代唔系最风光，因为最风光嘅岁月咧，阿杜山咧就1927年至1937年咧最风光嘅年代嚟嘅，嗰十年系直情系佢话晒事噶啦， 嗯， 但系。日本投降1945年之后咧，咁就全部洗晒牌啦。洗牌到咧就系话，已经好多人系变晒啦。国民党又已经系好弱啦，共产党亦都系重新去起步啦，军阀就已经一个个散晒啦吓。咁、黑社会根本就已经群龙无首啦吓、或者系根本就已经人都唔知道去晒边，你啲僆全部都散晒啦咁样、死就死，走就走啦，系咪先？好多亦都堂口去晒香港啦。OK。咁喺嗰陣時呢 ,ok, 我想話呢，後來當然佢呢杜生呢就將所有嘅嘢呢，因為不得止嘛，咁都係將嗰啲資產啦賣晒呢個樣呢，就嚟到香港嘅生活嘅。杜生臨尾嗰幾年係喺香港嘅 ,ok, 佢係1951年呢喺香港死嘅杜生、,ok, 而呢我想剛才講嗰樣嘢就係話，行社呢如果照我所知呢，就由当年喺40年代去到今时今日咧，佢都存在嘅。 嗯，即系而家都仲运作紧。 运唔运作咧，我就好难去表达，因为咧，我就曾经有一个朋友同我讲，香港有一班人咧系依然咧系暗地里咧就要为着国民党前政府咧去周转同埋动用同埋保管同埋储存。这个在行社里面的一大笔的财富的。那这笔的财富呢，现在某个程度上呢，是不是牵涉黑社会呢，我们就很难讲了。但是不是牵涉到国民党政府呢，肯定是。那但是问题是，这笔数是不是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可以控制到呢，又未必是。可能就是以前那班的党员的后人，或者是一些附属的人士去管理着。而这些钱呢，听闻就是在香港某几间大的银行里面呢，是依然就储存住的。 嗯。 那但是怎么处理呢，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啦。那但是我想知道这钱有几多呢，为什么人现在动不到呢，国民党现在动不到呢，我们香港政府可不可以吃了它呢，或者是我们有几多的 policy 是其实控制着呢，喂，我们香港人现在签署了什么了，反黑钱那些条例了。 嗯。 那这些钱是历史事件，但是行社是不是还运作着呢， 定抑或有人是特登不理会呢， 或者行社现在是不是跟现在香港的堂口有联系，又利用了这个制度和公司和团体做了这些不见得光的事，因为可能行社现在的注册名不是叫行社的嘛、可能是以前的名字落来的嘛。那这些呢，我真的完全真的很想知道的事。如果你是行社里面做的人，或者曾经做过人，或者你家人做的话，喂，你会不会可以讲一下给我们听呢、我们广播道三号商业电台摩星岭四号，你可以寄给我们告诉我们，匿名得的，我接受的。但我想讲埋 last 就系、是，咁啊杜月笙喺香港1951年死嘅时候咧，咁、因为咧佢风光一时啦，但系佢死后嘅剩翻嘅身家咧，喺记录上咧，当然我觉得有啲嘢未必系记录咗，记录上咧佢只系剩翻$250,000嘅啫，咁、当然啲有啲人就话，哇咁啊好似好落魄喎，又哇统领住上海所有黑帮都系后来咁，但我心谂，我咁你记录啫，你唔记录个钱大把啦，系咪先？但系仲有一样嘢，咁佢死咗之后咧，有关人士咧就将佢咧条尸咧。就运翻咗去台湾嘅，咁、有一个讲法，呢、个讲法咧，我而家就查唔到究竟而家个版本系点啦。一直以嚟嘅讲法就系咁样，呢条尸咧就送咗去台湾啦，咁就摆咗喺台湾嘅殓房咧，就一直都冇人去处理啦。 一路雪住佢。 嗱，嗰一路意思系老到几时咧？所以当年有啲人写嗰、那个资料嘅时候咁讲嘅，就话。所以杜月笙咧系死无葬身之地嘅、因为佢条尸系一路摆喺台北嘅一个某个雪房里边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啦，咁你摆咗几多年先？系咪摆到而家仲喺度摆紧先？咁、如果冇摆到嘅话，咁而家佢葬咗喺边度先？ 定系佢撒咗落你骨灰烧完之后撒咗落去撒咗落去大海先？啊，呢啲我又想知道，系咪先？佢冇理由整个玻璃棺木噶，系咪先？所以咧，杜月笙咧，其实仲有好多有趣嘅故事。 又或者开中餐馆嗰个人 send 啲 message 话俾你听咪得啦？ 我真系好想揾阿杜美如啊！喂，杜美如女士，如果你有听我哋魔星靓四号嘅话咧，请你将你阿爸嘅一切秘密话晒俾我哋听，或者行社会唔会搬咗去约旦咧，你都话晒俾我听。 下个礼拜再见。 早期政治部嘅位置并非系魔星岭，位置一直都系秘密。及至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政治部就征用原本系军人俱乐部嘅白屋，用作扣留同埋敲门嘅场地。直至1995年，政治部解散，白屋先至交还政府管理。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我要每晚就快瞓嗰阵，有钱俾我揿。揿嚟揿去始终免嗰阵，存款海底咁深。我要买嘢就当派钱咁，当散纸送赠。用嚟用去始终免嗰阵，连咁諗一諗都觉得即刻好兴奋。 Yeah, 日又挨夜又挨，点解越发达就好似有牌。我发梦啲欠债有人见晒，为年纪变态人人有钱排。日丑入特首去我屋企打歌，乎未叹够去日本食个晏酒先疏乎。屋企天花高到放到烟花，冇讲大话，我间屋大过你栋大厦。想嫁俾我嘅姐姐仔多过全港嘅车位，林老先嚟揸个林宝坚尼，接浮夸去神韵饮中茶，保镖多到塞满晒酒家。 我要每晚就快瞓嗰阵，有钱俾我揿，揿嚟揿去始终免嗰阵，存款海底咁深。我要买嘢就当派钱咁，当散纸送赠。用嚟用去始终免嗰阵，连咁谂一谂都觉得即刻好兴奋。 Yeah, 日又派夜又派，钱太多派极都派唔晒，买到嘅嘢我都卖晒嚟卖，买埋个世界先至痛快。第一件事要做善事，好善思咁送咗支票上电视，讲多无谓，讲乜嘢人义，反正咁多奴隶帮我印银纸，我控制经济要佢升要佢停低，打工仔系我扯线公仔公一世，玩埋政治有钱最正义，将呢个城市配上我城市。 我要每晚就快瞓嗰阵，有钱俾我揿，揿嚟揿去始终免嗰阵，存款海底咁深。我要买嘢就当派钱咁，当散纸送赠。用嚟用去始终免嗰阵，连咁谂一谂都觉得即刻好兴奋。O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想起都好兴奋。O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想起都想讲。日做夜做天黑穿早点样 say no, 终于做到老做到死，仲要草过不丑期。日望夜望听朝一早终于休息，点知仲要比仲要比仲要有账单寄嚟，逼到你就断气，想劝你放弃，咪再玩啲咁嘅游戏。点知你 Make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ake money, money, money.